心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好，欢迎大家收听周二的课堂，我们和同学们一起来继续学习新的前缀，来复习一下上周我们学过的表示共同的那几个小前缀是哪几个呀？ 大家应该记忆犹新的 COM、CON 以及 COR。 对，我们说了啊，这个 CO 打头的这个小前缀呢，它可能会根据后面啊这个单词的首字母的不同而添加不同的 double。 对。 COM、CON 以及 COR， 它们都表示共同之意啦。 所以大家呢就划分为简啊，只要您看到 CO， 然后 X， 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前缀，都一般表示的是共同啊。这样的意思。 嗯，其实呢这三个啊前缀呢，它们大致是有两大含义。同学们啊在掌握基础前缀的时候，基本上能掌握这两大含义就差不多了。 嗯，上节课说过，一个是共同，还有一个是 今天要学习的，那就是加强。 对，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加强，您觉不觉得它就跟共同差不多？ 嗯，您说的都对。 哎，好嘞。 为什么它跟共同差不多呢？ 您想想，让大家全都有，那是不是给您都加强、都加持一下啊？ 哦，叫什么？众人划桨开大船，是不是这感 觉？哎，对，没错，没错。 共同了嘛，那就是齐心协力了嘛。 嗯， 那岂不是它这个作用就能够加强了？ 对， 咱们可以联想记忆哈。 没错， 哎，同学们，驸马说的都对， 都对， 都对。 啊，好，谢谢大家啊。 先说这共同吧。 哎， 咱们复习复习上周学的好不好？ 嗯， 哎，因为毕竟呢。哎，咱这个五一节是吧？哎，放假呀，什么大家得自行学习了， 还真是。 所以说这些务必啊都得掌握好了。 对， 先来看 COM， 刚才上周学过的 comparison 这个词呢，表示的就是比较的意思啊。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单词呢，就是 par 这个词根，它表示平等。 还记不记得上周我们说了 par 啊，表示平等，平等的放在一起，那就是。 比较一下。 对，没有比较就没有 伤害。 对，上周都是这么说的。 对。 好，再看第二个词叫 compassion， 加上了 passion， 情感感情了。 你想想啊，大家全都共同的这种情感，我也懂你，你也懂我，是不是一种同情同理心啊？ 同情和同理，而且上次我们还说到了，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啊，包括跟植物跟动物之间都应该有一种什么共同的情感。 对啊，这个我们说那个查尔斯王子呢，当时就被大家呀这个当做笑柄，为什么呢？他跟植物说话。 对，他们那个皇家大花园里边养的那些小花吧，他去跟植物对话，诶，对话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 因为植物长得特好， 诶，长得就比那些没有跟他说过话的植物长得就好。 结果呢大家不理解啊，说你这个怎么是一个这个 eccentric 一个怪人。然后后来呢这个过了几年之后，哎呦，大家才知道原来查尔斯王子已经哈在这种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的意识上领先了我们很久很久。 是，所以很多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那你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做测谎仪的一个博士 哦，快说 说。他有一次啊，哎呀，觉得很奇怪，就说哎，我这测谎仪是发这个把这个 触头啊接在这个人身上，我能不能把它接在植物身上呢？ 哦，还测测植物会说谎、 结果他就把他们家有一大株特别大的龙舌兰，他就把这个测谎仪的这个接头啊接在那龙舌兰上面了。然后他们是通过观测这个测谎仪的这个波纹啊，来那个探测对方的反应，是不是？ 是。 结果没想到，他当时心里就升起念头说，我要来烧一下这个植物，然后看一下它有什么反应。正在他刚刚动这念头的时候，突然间这个测谎就开始出现不规律的大波纹，大波浪。 哎呀妈呀！ 他一下就觉得深受启发， 对， 觉得这个植物难道是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念头吗？ 对呀，我们总觉得植物和动物其实是两个世界的啊。 对，好像没有什么知觉和感情。 这没想到还连在一起了。 哎，没想到通过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觉得还有一些更多的可以去研究。 这个实验啊，告诉晶晶老师一个道理，叫您得对我再好一点。 没有啊，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要对大自然要更好一点。 我以为你把我当植物了呢。 哎，真的哎，大家有空啊可以去看看啊，这样的一个实验。 对， 所以说连植物都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去想它到底有没有，你只要对万生万物都很好，很有同情心，您自个儿是不是也挺高兴的？ 对，而且他也能感觉到。 是。 好了，这就是同情，我们讲的 compassion， 包括像这个 compassionate、compassion 啊，这些都是同情。来加上一个 pose，compose 呢？ 哎，这个词呢，表示的是组成或使什么平静。 然后像 concord 啊，一致，因为这个里的 c o r d 表示心脏啊，大家的心都在一起，这不就一致吗？ 同心。 协力， 然后最后我们讲了 confront 这个词儿，表示的是面对啊，大家都在前面待着，都抵抗外军，那是不是一种面对一些困难的这种感觉呢？ 哎，好，简单的复习了上一周我们学过的 COM 打头的一些词语，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看它的第一层含义，表示共同还可以跟哪些词根做组合。咱们注意好啊，准备好这个笔记本来记一记有哪些新的词根了。来看这个单词叫做 consist。 好， consist， 我相信朋友们应该都见过这个词很多遍了，您可能也会拼写，但这个词当中有它自己的拼写渊源。其实啊，consist 这个词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词根，就是 sist。 SIST， 对， 还是个著名的词根。 大家看哈，这个 SIST 是不是它有读成，假设啊可以读成 cyst， 它有点像 sit。 Cyst。 差不多吧，所以这个词呢，词根其实就是从 sit 一些不同的词源当中派生过来的。 哦， 所以它就表示的是站立这样的意思。 哦，站立的意思。 对 啊， 那 就一个意思吧。 对呀，那朋友们您想想啊 ，con 表示一起共同，这大家全都一块儿站在这儿，是不是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团队呀？ 哦，立正稍息。 对，就是、 大家一块站一起。 是，所以 consist 这个词儿啊，首先表示的意思呢，就是组成、组合这样的意思。 组成、组合，哎，记得以前学习的时候，老有一些搭配分不清楚，什么 consist of。有没有什么 be consist of 之类的，还是 be composed of， 反正也搞不太清楚啊，是不是大家有这个困惑吧？ 是、 consist 表示组成的时候啊，你就记这样一个词组，就是 consist of somebody or something 就好了。 那朋友们记住哈，像刚才今天老师所说的，像 constitute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单词，他们都是有被动语气的啊，只不过呢，有的是由很多东西组成一个，有的是从由一个被组成很多东西。但是呢，我们今天看的是 consist， 大家记住了啊，它没有被动语气。 没有。 这个在咱们以前的英语知识里面是讲过的，它第一没有被动语气，第二呢，它是一个自发动词，是主动表被动。 主动表被动。 那既然是主动表被动，是不是一定是由什么而组成啊？ 哦，由什么而组成？ 对，那所以这三点要记住。第一个啊，它当组成的时候，后面接介词 of。 第二个，它有没有被动？ 没有。 第三个是主动表， 被动。 好啦，咱们可以 看例句了哈。 对对对， 它是由什么组成，而不是被什么组成。您比如说吧，委员会由十个人组成。 我们知道委员会叫做 committee， 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 committee consists of 10 members。 哟，还挺简单。直接把 consist 加 of 就表示一个谓语了。 对， committee 怎么样呢？ consist of 组成。组成什么呀？ 10 members。 对了，它是由十个啊这个委员组成的。那朋友们您看哈、啊、如果按照这个中文的感觉，应该是 the committee is or was consisted of 10 members。 这是中文的思维。 对。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表达，你就不能用被动，只能是一般的这种主动的形式。 哎，英文中啊不乏有这样的一些小词语，挺有个性的。 是。 都是主动表被动。 保被动也行。 意思就是说啊被动啊这词啊啊没听说过。 啊 都是有主动表被动。 对。 尤其是这个，就是这个。 是。 当然我们看到了 consist 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常用的意思。 嗯。 啊，您比如说，它可以表达存在于和在于什么。 我记得呀、啊、以前咱们讲过一个叫 line in， 表示的是存在于。 其实这种存在于 嗯 真的挺抽象的。你要把它说成英文，还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词。 是。那今天呢您都记住吧，当 consist 这个单词的后面接上介词 in 的时候，就可以表示的是存在于这样的意思了。 哎呀，这座城市的美啊就在于它那些宏伟的建筑啊、 嗯、 在于您看看。 对、 啊。真正的教育呢不在于仅仅是讲授事实，在于你说这在于多抽象啊。 对呀、啊、就是啊。 同学们以后就用它 consist in something。 嗯。 来吧。The beauty of the city consist in its magnificent buildings。 对了。Beauty of the city, 城市的美、 嗯、 在于 consist in, 在于 its magnificent building, 在于它宏伟的建筑。 所以你看这个里面的 consist in, 哎它表示的是存在于什么当中。 而且你发现这个跟中文的句序是一模一样的。 哎对没错。 就特别好记。 是。 直接以后用在于就什么什么东西啊、的东西 consist in, 在于哪哪哪就行了。 那我们都知道 in 呢它是个介词啊，后面不仅仅可以挂名词，比如像这个句子当中 its magnificent buildings，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 doing 结构，对不对？ 哦、oh, consist in something consist in doing something。 嗯， 来吧那教育吧。 嗯 true education 真正的教育 does not consist in 哦、oh, 否定了、 嗯、 does not consist in simply being taught facts， 它不仅仅是局限在这种被动的传授事实的过程当中。 被教， 嗯 ，being taught， 被讲授事实。 对，其实大家可以看哈 ，education 这个单词当中啊，它有一个词根叫 duct， 一会儿我们也讲到，它表示的是引导的意思。 拉出来， 拉出来。所以 e 呢表示的出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总觉得教育就是我教你，你背好了去考试，就复述一下就好了。就真正的教育呢，它是要通过这些事实，去激发你更深层次的思想。 对，而且还要把你内心的美好引导出来。 对，这才叫教育。我觉得这句话写得挺好的。 Education， 也对，我们也对这个词有了另外的一种理解。 嗯， 好，所以 consist 要注意啊。首先 ，sist 这个词根表达的是站立， 站立， 站一块儿，立正稍息，就是由什么组成，是吧？ 对， 十个人站一块儿组成了委员会，或者就是在于城市的美就站在。它的建筑物那儿。 对对对 ,lies in the building. 在于就站在那个地方。 是的是的嗯、 啊。 对。其实我觉得城市的美呢是在于它的这种宏伟的建筑，确实如此。我们到每一个城市啊，不管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啊还是过往的，好像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应该是当地的建筑。 嗯。 对吧啊，比如我们去京都，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别样的风格。啊，我们到了埃及，我们到了北京，我们到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些 magnificent and buildings。 对，哎呀、嗯，这是一个城市的天际线和轮廓线。 对，没错，没错。 艺术家们说，城市的美在于这个城市有你牵挂的人。 嗯， 哎，这也是一种城市的美。 对 不 对， 对， 对？ 艺术家是怎么说的？ 对啊，当然我们说小说家也说，一定会有你牵挂或感动的故事。 对， 嗯， 很多的哈。 嗯， 哎呀，这教育啊， 我特别想挖掘一下今天老师的人或故事。 哦、好的，以后吧，那个艺术人生再聊吧，哈、啊，再约一下了， 再约再约。 第二个单词看看， 嗯 ，contract， 注意，我们把重音放在前面了， 嗯， 很可能它就是一个名词。 对，没错，这个单词啊，其实大家以前我们给大家讲过的，这个里的词根是 tract。 我还记得， 嗯， 那拖拉机 tractor， 对， 傅老师就讲过了 啊、 嗯。所以这个 tract 就是 拖和拉的意思。 哎，您说的太好了。那前面有个 CON， 是不是一块儿啊，对吧？那朋友您想想，我们一起拉动，一起前进啊，一起往这个目标去走，是不是就是一种我们需要达到一种共识才可以啊？ 就是共同拉呗，把你也拉到这儿，把我也拉到这儿。 对，中途你不能反悔，中间我也不能反悔，咱们是一块儿走，咱们得定个东西， 就是双方拉到一起来。 对， 这就成了后来引申的什么合同跟契约 啊。我们都知道哈，西方文明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这个社会契约论，对吧？ 对 啊，以契约精神呢实现这个国家或者是社会的进步。 嗯， 所以这个合同啊契约不仅仅是在文化当中，在我们的考试当中也经常出现。 有考试里也常见呀、啊。 对， 怎么说呢？ 比如说在听力当中啊，我们今天本来要签合同的，结果呢改到了明天。 嗯，因为我在生活中可就更多了。 对呀、啊，您租个房也得签合同吧？ 是啊，什么情况下都得有个一纸合约呀。 是啊，就像那个婚姻那个结婚证，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契约精神的体现。 嗯，这个过来人才知道，我们不知道。啊、过来人，你看，说的多么沉重啊，是吧？ 啊， 过来人，契约的体现多么沉重啊，驸马，驸马辛苦了。 我无言以对啊， 驸马辛苦了， 背锅了。 反正驸马就是被拉到一起来的， 是， 就拉到一块儿了，叫 contract。好，其实它这个单词啊，它在表达哪种契约的时候呢，通常是用 a contract of something。 嗯， 雇佣合同呢叫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哎，对了，你看是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雇佣的合同。 对了 ，a research contract。咱们从事研究的合同，那和谁签合同啊？咱们用 with somebody， 对 ，sign a contract with somebody， 对 ，make a contract with somebody， 或是 enter into contract with somebody、哎、或 something 都可以。 记住这几个搭配 ：enter into 进入 contract with somebody or something。 那朋友们，对，没错，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这个 contract 呢，一般来讲是一个 official written agreement， 是一种官方的协议。 official、有法律效力的哈。 对 ，written 还是写下来的， 对， 一种 agreement 合同、契约、合约。 对，就这感觉。 对，好，这是 contract， 又是一个名词啊。我们再看下一个词根是什么呢？叫 correlate。 对，叫。correlate， 这个单词很容易读成 correlate， 对吧？因为它后面有一个 relate 这词儿。 对，没错。 但是呢，它因为它是个动词，但是它的重音也在前面。correlate。那 correlate 什么呢？这个 relate 是？ 哎呀，大家特熟悉呀、啊，这 relate 表示的是联系嘛。 relatives 亲戚， 对 relationships 关系 啊，尤其指这种亲密的关系，对不对？ 关系。 所以呢，我们以后再去看这词儿，你就很舒服了。co， 大家看后面是不是辅音的第一字母的一个双写啊？ 哦，对呢， 是吧？那它就表示是一起嘛，那就是你跟我，咱俩一块儿都有联系，这不就是一种相互的关系吗？ 所以它强调。相互有关联和影响的，而且是什么呀？就是大家彼此利益相关的，是相互依赖的。 对，没错，没错。 是 if two or more facts figures correlate, or if a fact figure correlates with another, the facts are closely connected and affect or depend on each other。 一定是这个两者或两者以上，但是大家彼此有关系。 相互关联影响，而且相互依赖的， 没错。 哎，你比如说，哎呦，这些数字啊，看上去毫不相干，毫不相干。那就是 don't seem to correlate。 对，其实我们有的朋友们可能比较喜欢去写后面再接 with each other 啊，表示就是彼此之间有相互联系，但就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凯旋而归，就是你的那个用词重复了，因为凯旋它就是而归的意思，对吧？ 是吗？看我生活中还经常用这种重复累赘的词 那是幽默的体现。 凯旋而归， 对，凯旋了，它就是凯旋而归了。当然，中文的四字成语当中呢，经常使用这种重复，这倒不稀奇。不过在英语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后面也可以接上什么 with each other 啊，这是 OK 的啊。但是呢，不妨大家可以把它省略掉，因为这个 correlate 它就表示的是 with each other 了。 那它后面还要不要加 with 呢 ？with 可以加。